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郭伟。阅读啊，读书啊，这个对于我来讲其实已经是我的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当我快乐的时候，或者当我孤独的时候，甚至伤心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其实这么多年读书一直都是我的生活方式，书一直都是我陪伴我成长非常好的朋友。今天为您带来让我怎样感谢你，汪国真。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雨后空气清新，气温有所回升。需要注意的是，早晚天气较凉，外出请注意添加衣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超子，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前两期节目中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从诗经引出春秋的几句话，诗既亡，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这是对六经当中的春秋做的一个笼统的介绍。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世的编年体的史书，春秋自然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呢，在春秋当中，我们说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使得他能够发挥这种欲褒贬别善恶的作用啊，这种威严大义在后世一直是为人们所称道的。可尽管如此，春秋对于后世想要学习他研究他的人来讲啊，却有着一个天生的短板。这个短板并不能说是什么错误啊，不是说孔子创作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是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写书啊，文字全都是写在或者刻在竹简上，他要求必须要简练。以及孔子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啊，就是要用最简练的话语，威严大义的去阐明他对于历史上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看法。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们今天看到春秋一个最大的特点，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文字啊太过简略。春秋记载了242年的历史，可是总共篇幅才18000多字，咱们做一个除法，拿18000除以242，每年还不到80个字。记录这一年呢，春秋时期各国发生的事情才用不到80个字，除了春秋，我们真的再找不到一部这么简略的史书了。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咱们都不用往后翻，就打开春秋啊，看看春秋所记载的头一年，这头一句发生了什么事情。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6个字，完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郑伯克段于鄢。就这6个字，如果说没有人讲解，没有人注解，我们今天的人读起来怎么可能知道他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有朋友可能说了，哎，这故事我知道，上学的时候啊，中学语文课本里学过，有一篇课文的名字就叫郑伯克段于鄢，后面很详细的很多这个历史的细节啊，郑伯怎么回事，这段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在鄢这个地方把它给克了，我都好像都有印象。哎，您有印象的那些文字可并不出现在春秋的原文当中，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三字经的作者接下来提到的这几句所说的内容。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尽管在历史上有着这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啊，这春秋的原文我们今天的人读起来非常的难懂。不光我们今天读着难懂，即便是离那个年代还比较近啊，我们说秦汉时期，哪怕说同一历史时期，到东周末年战国时期，人们想看看这春秋里头都是怎么写的，如果没有人做注解，后人也已经很难懂了。所幸的是呢，有后人呀给春秋做过详尽的注解，也被称之为啊传记，哎，就是给春秋写传。那么历史上啊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主要呢是三个人写的传记。这三本传记呢名字分别叫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还有大家更加熟悉的左氏春秋，历史上也被人们称之为左传。三字经接下来的这一句，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说的就是这三部啊为春秋作传的著作。这同样也是处在启蒙阶段的孩子们所应该去了解，应该去学习的。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很多朋友有印象的，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那篇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呢就出自这三传当中的左氏春秋，也叫春秋左传。左传的作者呢，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呢，是鲁国的一位史官叫左丘明所著。他呢和孔子啊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本人很尊重孔子，把孔子呢当老师看待，但同时呢两个人也像朋友一样的去交往。孔子啊在跟他的这个交往当中，其实未必把他视作自己的学生。所以后来呢，他主动的在孔子封底不再写春秋以后，他接过了孔子的工作来为春秋作传。而在他作传的时候啊，据传呢左丘明那个时候已经失明了，等于是一位盲人完成了给春秋作传的工作，由他口授他的弟子呢整理成书。我们之所以在我们中学的语文课本当中要收录左传当中的文字，是因为他呀可以说代表着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咱们就拿刚才所提到的春秋原文当中开篇的那第一个历史事件，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来说，到了春秋左传里，这一段故事啊洋洋洒洒几百字，详细的记录了郑伯克段于鄢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有人物的刻画，有人物对话的记录， 可以说经过《左传》的这样一番刻画描写，《春秋》里提到的这些历史人物，每一个人物啊，我们说从文学性上来讲，他的性格都变得更加丰满，而且呢，这一个个人物形象啊，我们读《左传》中的文字会真实的感受到，哎，这些形象就跃然眼前。这一点呀，可以说对后来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春秋左传》不同的是呢，《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呀，按宋朝学者的说法啊，这两部传记呢是传意不传世啊，它主要的意义在于解读《春秋》里面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并没有史实上的扩充。想了解更详尽的史实，那只能通过去阅读《左氏春秋》啊，包括我们有时候看三国会提到这个关羽爱读书啊，夜读《春秋》。人们后来也考证过，他读的到底是哪一本《春秋》？是孔子的原著呢，还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或者是《春秋左传》呢？对，后世的人们认为，还是读《左氏春秋》的可能性啊更大啊。首先说读原文。照书里写的啊，这个关公读书的这个时间长度来说，以他那样废寝忘食的读春秋，如果只读原著的话，后期他基本上已经不用再读了，因为就那么点字儿早背下来了。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呢，似乎啊也不值得整宿整宿的看啊，说看这一宿都不带困的。想要达到这种效果，还是得有一定的故事性、叙事性啊，让这个书呢又有回味啊，又可以去欣赏。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恐怕只有春秋左传啊，当然这个一定程度上呢是有一些笑谈的成分在其中。我们今天去读春秋也好，看春秋的这几部传记也好，我觉得啊各取所长。春秋左传当中那些精彩的文学性极强的描写，对于今天孩子们对我们汉语的学习，特别是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的学习，可以说呢是不可或缺的最优秀的教材。那么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对于春秋微言大义的这种解读，又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儒家思想啊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精髓也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三字经的原文今天咱们就读到这里，下边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享一些啊我们的曲艺作品当中讲述春秋时期故事的段子。首先我们请上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春秋时期的故事，卧薪尝胆。 明白得安，说至此。 且吃饭，猛听得苍啷啷锣声响连天，见一人气喘吁吁，跑得急似箭，忙说道：“有一件喜事向你们来传，我们带忙预设已经回过转，这家酒要来到了北关，话没完，众人的欢声如雷动，一个个起了愁容，换上笑颜，都精神把心关上。你看那国法苍苍，公孙瓒大喊声：咱们大家到北关迎接我们代马，今天把国关。但则见大夫稳住头前走，率领着军民人等来到北关，不多时看见了越王勾践，有夫人和范蠡跟在后边，见月忙无手无柴，风尘满面，他的心容憔悴，不像当年来到都门精神一振，举目抬头望四下里关，天远荒废，疮痍满目，凄凉。 满腔的愤恨，满腔的心酸。吴王，你害得我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赤地千里不见人烟。我今天逃出龙潭虎穴，一定要重整故国。望听得万民欢呼，声浪如潮涌，聚多时眼眶儿发酸，面带着笑颜。文柱上前忙施礼，口尊带忙倾听。你来看，世事就空，民有财色莫忘了，身在吴国守吴整三年，在人群中闪出一位老叟公孙健，咬牙铁齿，怒发冲冠，带旁越过的山河，惨遭蹂躏，免不了生啊，受尽摧残。老朽，我虽然年迈，我的雄心在，这千斤的重担由我们来承担。范蠡说，由此看来，人心不俗，一个个义愤填胸，气壮河山。只要是军民同心，共谋国事，哎呀大王啊，准能够转我为强，转为为干。越王听罢，不住的将头点，又是喜又是羞惭。喜得是军民人疼，忠心耿耿；羞得是愧对黎民，刻薄官。我唯有刻骨铭心，牢牢谨记这惨痛的耻辱，一定要鞭策自己，心无社稷。十月国父老们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卧薪尝胆的片段，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你一起继续分享讲述春秋时期故事的曲艺作品。 被你想摘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分享一些讲述春秋时期故事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这是由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演唱的《百里奚任妻》。百里奚呢是春秋时期虞国人啊，本来呢是虞国的大夫，后来呢虞国被晋国灭了，他也成为了俘虏，可是晋献公呢并不了解他的才能，把他作为陪嫁的奴隶啊送到了秦国。这在虞国的时候，这是一位大夫啊，这哪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啊。在秦国呢，这百里奚啊就逃跑了。逃跑到哪儿呢？逃跑到楚人的地盘啊，被楚人抓了以后呢就以放牛为生。可是秦穆公啊后来知道哦，送来的这个奴隶当中有这么一位贤士啊，于是呢就以缉拿逃奴为由，用奴隶的身价5张羊皮把百里奚给赎了回来。回来以后就拜百里奚啊为本国的大夫。那百里奚呢也真的没有辜负秦穆公的众望啊，在主政秦国期间呢，百里奚啊史称叫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啊是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统一了今天甘肃宁夏等等地区，开始了秦国的崛起，也使得秦穆公呢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为后来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呀可以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要请您欣赏的这段京韵大鼓讲述的就是发生在百里奚身上的一段故事，百里奚任妻。我们有请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段故事。 转念，也许有人和他同名姓，要错认倾向他对不清。顾夫人想至此，他主意拿定，我喝不到啊，向府进去打听，真凑巧向府登来吧，红烛照，祝夫人走身为奴，进入府中得着当朝的老相公，转眼间已是中秋佳节日，相公东大太阳呀，升官星。我到此为由，有十数日见不着当朝的相公面，岂不枉费功本沉沉心不招风，房门外抬头看见银行郎月光，这月圆花好是人间的美景，断肠人不对这两小美景更伤情，一当年每当这当天月当中秋夜，我夫妻们双双赏月到边边，这县儿今张眼单飞，我是只身不明啊，不对这朗朗的明月，大大的秋风，夫人对镜伤心，柔肠莫转不听得，冬天美是相关悠扬月儿明，顺着声音见一人虚他如音，当初是不过你灯光下恍恍惚惚也看不清，欲再要登堂仔细认，怎奈是这相府中不经风唤，不准进中庭，又听堂上乐声乐师们收拾商家贫仄，留下了如今，暗想到我何不借他的邀请来赴一曲，将我这满肚 和老身我远奏一曲来请教高明。我自幼喜爱瑶琴，曾学音律，能复述曲身不惊。乐师们欣然将瑶琴借，宋夫人敲动七弦弦才能。你常说一旦宋罪莫相忘，你让我奋志凌云啊，言性扬名。这文静我心中不清，身为才将夫人啊，我和你要相逢，今生他不忙逃 快把好威风，玉案上前郎君唤，他如今身为卿相，我怎能贸然而行？无奈何低眉敛袖，深深拜，说一声老夫我来参拜上请。见薄礼兮，愁眉低锁，在堂上坐，因有所思，眼也未睁，慢慢问道：老夫人，你有何伤心事却未得？琴音凄楚，这等伤情，祖夫人含泪将头点。天涯奔走去求取功名，又谁知女艺惊霜不紧苗，好叫我望穿秋水盼征途，无奈何不辞风霜寻夫主，走遍了大河南北秦岭西东，到如今韶华老去霜天两鬓啊，天涯沦落就好似浪打浮萍，那断了线的风筝听人说夫妇高官身中钱，听忘了刀堂铁把琴，不理气心中一动往堂下看，怎奈是灯光昏暗看不清，忙问你夫何名，家住哪里，快快说与老夫听。夫人说我家住榆博中条山境，我的夫不幸过你家境贫穷，不惜站起身来说，你莫非是杜氏？夫人说正是为妻。这时候我的心拿过的赏心的山奔奔带向一龙，背不出忙把堂下喊多多，拉住夫人泪珠情，上下打量半晌，不由擦了擦耳目，咱夫妻莫非相逢待梦中。夫人强忍伤心说不是梦，薄礼兮叫了声夫人，就大放飞声，自别后我何曾一日不思念，我也是他将沦落受尽苦穷，好容易得遇秦头身为歹徒，我怎能忘了患难夫妻昔日情，我也曾几次差人到各处寻访，数年来渺如黄鹤生死不明，我只说相见无期成长恨，哪想到今生今世又重逢，

说多了生气呀、啊。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